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水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是星期日，明天是星期一啊！再次提醒所有明天要开车上班的朋友们，虽然明天是星期一，但是明天啊，车牌尾号为双数的这个车要在家歇息一天，车牌尾号为单数的车才能上路，还要执行单双号的这样的规定哈。 对， 大家出行的时候 还在这个红色预警当中。 没错，这个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尾号限行规定，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防护措施。 没错， 就是因为这空气质量嘛，但是没关系啊，很快这个红色预警啊，它就会解除的，是吧？相信这样好日子也快来了。 这个。据说是23号， 据说是23号，对，这个空气就会有明显的好转。我们期待那一天。这个但是呢，最近家住在洋房店附近的蒋老太太啊，这个遇着了不太开心的事儿，还把人老太太吓一大跳。 什么事儿呢？ 她呀8号呢到银行汇款，被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啊，这老太太不大对劲呢，跟一般那个汇款那个状态就不大一样。 就是特别闹心的那感觉啊。 这个洋房店派出所的副所长辛雷带着民警张飞虎赶到现场，见头发全白的蒋老太太就坐在柜台前大声地说，别拦着我，我要给那个帮助我的人汇款，我这不是被骗，你们就瞎帮忙，我需要把基金里的钱都给赎回来。工作人员干劝，连劝带拦也拦不住啊。这民警辛雷就上前劝说，并且安排那个民警张飞虎啊去找老人家属，那家里人看看怎么回事。 没错， 这个蒋老太太呀对民警呢是爱搭不理，辛雷呢就耐心的讲解啊，这是诈骗，我给您讲讲这是怎么个诈骗手法啊，来龙去脉一来二去，终于让蒋老太太醒悟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蒋老太太他们家那个老伴老爷子啊，也被民警拉过来了。原来啊，是头天下午老人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啊，他自称是公安局民警。 好家伙， 说蒋老太太涉及一起刑事案件，需要他呀把所有存款汇到指定账户查实之后再还给他。 这好嘛， 这一辈子都本分的蒋老太太听到这事儿挺害怕的呀。他说，人说案情非常严重，说无论家人呐、派出所、银行都不能跟你们说。 这家伙这还保密， 所以啊这蒋老太太就被吓住了嘛。就把屋门关上，防止老伴儿听着。不行，这电话悄悄话只能我自己知道。 好家伙， 第二天呢他要出门跑来银行汇款，那怕家里人不让啊，他就骗老伴儿说我这出去买东西去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还撒谎， 所以呀才出现了我们一开始那一幕，他去银行汇款的时候被银行给拦下来了，保住了他那5万块钱。 哎呀，你说这个骗子怎么这么坏呢？ 其实被骗的还不仅仅只有蒋老太太一个人啊。 是啊， 家住在海淀区东升的李老太太本月啊也接到了这么一个警方的所谓来电。说我们是郑州市公安局，您的手机号被盗用，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查。 呵， 这李老太太一听这阵势又被吓着了。这位所谓的民警说啊，您的身份证号涉及贩毒洗钱，现在需要你啊将自己账户内的现金转移到安全账户。当然了，还是那套话啊，您得严格保密，否则您这钱就拿不回来了，而且还得进监狱。 天哪， 听到这些话呀，这李老太太想都没多想，拿起卡就要出门汇款。家里老伴儿见着这情况就问，你干嘛去呀？这老太太说，你别管我，反正我就是要去汇个钱。 还好啊，他们家大爷是听过电信诈骗防范宣传课，这一想这不对劲啊，是吧？赶紧就给居委会和派出所打电话求助。 嗯， 民警肖志兴赶到了附近的银行网点和 ATM 机，而那个李老太太他们家的大爷啊，老伴儿也联系上了女儿和女婿，大家伙都着急去找李老太太。李老太太的女儿啊，最先在银行里已经找着了正在办理汇款业务的母亲。民警也赶过来向李老太太介绍电信诈骗的流程，在旁边他女儿就帮着做工作。 嗯， 这李老太太终于是被这个大家的这个劝解啊所觉醒，这停止汇款，终于保住了老两口的养老钱。 这就是两起案例啊。 反正警方也提示啊，公检法部门啊，不管是像前面说是郑州也好还是北京也好啊，都不会通过电话办案。 没错， 无论是贩毒也好还是洗钱也好，不可能说电话通知啊。办案呢也不会涉及汇款问题。如果您要是接到要求转账汇款的电话，您也别着急，不管电话那边怎么说，需要您保密啊，还是别跟谁说啊，一定得跟家里人沟通商量。 哎， 当您觉着我好像我没法分辨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的时候啊，您就要拨打属地的派出所电话，或者直接拨打110来核实。 嗯， 千万不能想都不想，贸然就给人家转账汇款， 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 人家这个啊，正规的警察，这公安部门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查案子，打个电话让您汇款，那成什么了，对不对？ 是吧？而且像这样的诈骗手法，其实说实话已经非常非常不新鲜了。 哎， 那还是会有人上当，所以说我们这唠叨还得是没完没了再说哈。 没错，这个犯罪分子的心理呢，就是我呀广泛撒网，是吧？我打10000个电话，万一有一个老年人被骗了呢，是不是？ 捞着一个是一个， 就捞一笔， 是吧？ 哎，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时刻保持对他们的这种防范。 没错，像这个诈骗啊，是通过电话来进行的哈，要不然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您当下呀，使用频率最高的通信方式是什么？ 哦， 哎，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啊，他愿意打电话，他就觉得发微信、发短信他不给力，就是我着急，有时候事儿呢说不清楚，就得一个电话过去才行。 是， 但是恰恰相反，我身边还有一部分朋友觉得能不打电话就不打电话，能用字面上微信说、短信说就不要打电话，因为他们觉得打电话呀站着手，特别耽误手中的活儿， 是啊， 然后还会觉得被打扰，觉得打电话不礼貌。 你发微信也得失手啊。 但是发微信的时候，可能我看见了，这时候我把手头活干完，我再回也来得及。 哎， 所以说就问问大家伙儿，您最喜爱使用哪种通讯方式？ 嗯， 是电话呀、短信呢、微信呢，还是 QQ 啊？ 还是写信呢？ 嗨、这个估计可不容易，那上课那叫传条了。 哎， 这个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的是您当下最爱使哪种通讯方式。 好，那么这是刚才说了一个这个电信的诈骗啊，通过电话的方式呢来欺骗这些老年人。那也有的人呢，他明目张胆的就在大街上去欺骗一些人啊，比如说在街上会有这种所谓碰瓷儿的。这些碰瓷的呢，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他们呀是专门去瞄准那些女司机去碰瓷去。 女司机怎么着了？ 哎、 心软啊？ 觉得女司机好骗吧，是吧？觉得女司机是啥？不是，他那个就是你们女司机，她心地善良嘛。 啊、 哎，这所以 防范意识低是吗？ 所以容易相信他所说的这些话、 哦、 啊。比如说吧，12月7号下午3点半左右。事主郑女士正开着车在青龙湖驼里村的这个附近准备去接孩子放学，却在这个公交站旁边被一个逆行骑车的男子给撞了一下。这男子啊，这个自行车碰着这个郑女士的汽车以后，咵就倒在地上了。然后，哎，您怎么开的车呀？就把我给撞了，你看看。 不是，这件事你逆行了。 不是，那也是您撞着我了，就我都走到这儿，您看您把我这自行车都给撞倒了。 那您身体没什么事吧？ 没 哪疼， 倒没什么事儿。哎呦，您看我这包啊，我这包里有一平板电脑，您看都摔成这样，你看这屏幕都碎了，你说怎么办呀？我这电脑10000多呢。哎，这个男的就是这行骗的这个目的就拿出来了。哎，说这个10000多块钱的平板电脑摔坏了怎么办呢？郑女士呢也是这个比较善良，就说那怎么办呀？哎，他说那要不然您不说这整个的都赔我，您多少您得赔偿我点损失吧。 赔多少啊？ 那你赔200吧。 啊，10000块钱都撞成这样，然后只要我赔200块钱？ 哎，这种这么来来去去的这么一说，就引起了郑女士的这个怀疑了，她就坚持要报警。这男的一看，这私了是不成了， 嗯， 连自行车都不带推的，直接上了路边的一辆本田轿车，是扬长而去。 这还认识路边的本田轿车呢？ 哎，这个可能还是团伙作案啊！这个郑女士一看，这更不放心了，肯定是骗子呀！哎，等到这个警察来了以后，就告诉了警察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民警呢，又调看了现场路段的监控路线。监控录像啊，就发现有一辆别克车在碰瓷儿的这个男的走了之后，到现场装走了那辆涉案的自行车。 这还有一辆车在这等着呢。 哎，就是这个涉案男子骑的这个车。那么民警立即对这辆车后来去装车的车进行了查控。下午4:30左右，这个民警呢在大院上村将这个驾车逃跑的朱某和蓝某给抓获了。据民警介绍，朱某、蓝某两个人是啊，不是之前敲诈郑女士的男子，而是他们 不是那个人， 哎，不是那个人，而是他的同伙。这个什么碎裂的平板电脑啊，甚至他们手里还有那个屏幕摔碎了的苹果手机啊， 嗯， 都是他们为了碰瓷特意准备的一些道具 啊。这么个骗法，就是说那东西其实之前就是碎的， 哎， 拿到这儿来就往人身上赖。 哎，对对，他装到包里你也看不见呀，然后他起来就说， 嗯， 你看看我这摔碎了，哎，这样的一个方式。 哦， 所以大家在路上呢也要注意啊，这个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 对，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不仅是您开车上路的时候要小心啊，有的时候您车停那儿，您要启动发动车往外走的时候，还得看看您车前面车后边有没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纸箱子呀，或者行李箱什么的。 对， 据说是有这样的啊，里边有一堆这个碎瓷片， 哎， 就说是那个我装的是瓷器，你车哎，你车出来的时候把我这东西撞倒了，然后你说你跟我要多少钱，我凭什么给你啊？你还别说，他那些碎瓷器还真的是古代的碎瓷器。 哎，其实他拿来的时候就是碎的。 对，拿来的时候他就是碎的，但是你没法证明那东西他拿来的时候就是碎的。 整器和碎片这价钱可差太多。 然后一断代人说这还真是乾隆年间的，你就赔去吧，是吧？这没处说理了。 哎，这现在有这个科技手段啊，咱们车后边可以装个倒车雷达， 嗯， 啊，车前边呢可以来个行车记录仪， 嗯， 这样呢您就前前后后都能看得很清楚，没什么死角了。 对，不管怎么样啊， 哎， 这个能不私了咱绝对不私了，这个事情还是要报警的，尤其是像这样这个举止行为都特别奇怪的这样的， 嗯， 更是这得报警解决。当然还是前提是啊，咱先把车挪开，咱把道路让出来，不影响后边的交通。 对。 由于这个分钟寺啊，它的地理位置啊，靠近十里河和潘家园这些文玩市场， 嗯， 所以啊，这一片啊，长期就聚集着很多卖鸟啊和鸟食罐等产品的游商小贩 儿，哦， 摆散摊儿、摆地摊儿啊，就他们啊，吸引了大量的客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非法鸟市。 好嘛， 这个鸟市啊，从上午8点钟开始啊，10点多的时候那是人流高峰最多了，到中午12点左右，这鸟市就结束了。 嗯， 有知情人告知啊，他们来这玩鸟呢，都是在微信群当中得知的， 互相传的。 哎，每次活动也都是来这儿。 哦， 每到周末呀，由于人员聚集啊，部分摆摊的甚至都摆到了三环辅路的自行车道上，造成三环辅路方庄桥向东方向啊，车辆行驶缓慢，严重影响到了道路的通畅。 他们倒是玩开心了。 周围居民也说啊，这不仅是开车，这平常就开到分钟寺桥下的时候就会堵车， 嗯， 经常一堵就半个多小时，你说是让人着急不着急？ 没错。 民警说啊，在非法鸟市卖鸟的摊主啊，还大多数都是老北京人。 哎，这有这么一号。 哎，说呀，这鸟啊，它有门道，价格相差悬殊，有些便宜的10几块钱，有的贵的呢几千甚至上万呢。 好嘛， 就大家还是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哈。民警也侦查发现，由于人多聚集，并且啊缺乏管理，这儿不仅影响交通，还经常发生盗窃等治安事件。 趁乱。 而且啊，因为缺少从业的资质，质量得不到保证，还会滋生各种纠纷。 嗯。 昨天8点半，百余名执法人员啊，对这个非法鸟市开展了集中整治。众多摊位的卖鸟商贩看到民警之后，急忙收拾东西。执法人员在每个摊位前将鸟笼子、鸟食罐这些涉案物品暂时扣押，套上蓝色的编织袋，逐一清理，进行编号，并且写上摊主的名字，这谁的是谁的啊？并且用透明胶带封存。 而对于这些活的鸟哈，就直接拉上车先行保存。 嗯， 记者也看到啊，这个卖的鸟都是好多都是野生的鸟，比如说金翅雀、沼泽山雀、绣眼、百灵和画眉， 这就是出去偷偷抓的。 是，这他们也说啊，说但是啊，在这儿摆摊的商贩其实也卖不出来什么东西，很多市民啊，只是偶尔来买个什么水罐啊，买个虫子什么的。对他们来说，来这儿不是来买鸟的，就是来这儿遛鸟，来比比看谁的鸟更好。执法人员宣传啊，说这次活动整治之后啊，下一步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呢，将会对这个地区加大宣传力度，对于交通和治安秩序进行长期的维护，为百姓的出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哎，不能光为了您这个弄得开心、玩得高兴，还赚点小钱儿，是不是啊？让大伙儿走路就都不方便了。 虽然说这个鸟啊，这是观赏用的，跟咱那个原来菜市场活鸡活鸭什么不一样，但它毕竟都是活禽啊。大家都知道，鸟也会感冒的。 哎， 万一要是赶上那个疫情高发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卫生安全隐患，是吧？ 嗯， 这扑扑棱棱的，反正说实话，这到处都是鸟毛，那味儿也不会太好的。 哎，这个为了大家的利益呢，我们还是应该自觉一点啊。 是的，我们要是真的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咱到那个有正规从业资质和监管的那些鸟市啊。 哎，说实在的，真的有不少这花鸟这个市场啊， 是吧？ 可以去那儿好好的玩的， 环境也好，也形成规模，还有地儿停车，何苦在这扎堆儿？然后交通又不方便，又有安全隐患呢。 没错。哎，那么这两天的天气啊，这又是雾霾天啊，在周五的时候，就已经是红色预警出来了，而且呢，市教委发出了紧急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红色预警的应急响应措施。 是的， 哎，中小学呀、幼儿园呀、少年宫啊，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啊，在红色预警期间呢，都要停课。里边但是说了这么一句，说个别具备防护条件的民办学校和国际学校可依照弹性，这依照情况啊弹性安排。 嗯， 不过呢，记者呢昨天也做了一个观察啊，就发现仍然有不少的培训机构还在上课呢。啊， 那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具备防护条件？人家也许屋里装了空气净化器了呢。 是，看看呗。哎，记者就到这个管庄三家的培训机构，哎，看了一下，发现这个培训机构没停课啊，初中生们照常来上这个什么数学呀、物理呀、英语呀，主要都是补习。另外还有小学生在上素描美术课。那么记者就以家长的身份啊，通过这个门窗呢往里边看，这个教室里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啊，什么空气净化器呀等等这些装置没有。说问问吧，哎，这一问，有一位工作人员说了，说我们目前没考虑过要装这些装备。 哦，不给装那怎么还上课呀？这不具备防护条件呢。 是啊，就问问这个来上课的孩子的家长吧。哎，这在教室外边等着孩子家长的陈先生呢就说了，昨天有的家长啊在群里问说今天是不是停课，这教育机构这边说不能停啊，要不然下周没法安排了。哎，这个陈先生说，我这女儿学这个课外班，学钢琴和画画啊，周末都没停课啊。还有的这个家长反映说，周末是不是停课我倒不在意，但是工作日呢，那个时候停课，家长又要上班，孩子自己在家没人管呢。 哦，有这考虑。 哎，陈先生也说希望啊停课不要成为常态，要不然家长呢难免顾及不全，手忙脚乱。当然了，无论学校还是课外班，是不是这个教室里要能配上这个空气净化器，那当然最好了。 哎，既解决了孩子没人管的问题，又保证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 嗯，陈先生认为，培训机构之所以不停课呢，可能是因为辅导老师的时间有限啊，如果总停课的调来调去的呢，这个培训机构啊也不方便。关键是呢，他不是还收了钱了吗？是不是？哎，但是如果空气特别特别差的时候，他还是不会带女儿去上课，管他停课不停课，我们的身体最重要，就在家待着了。 毕竟是亲生的闺女。 对。对于是否停课，培训机构的一个工作人员明确地说，周末两天都不会停课啊。如果有学生因为雾霾这个比较敏感啊，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来上课，可以在家里学习网上课程。他说了，网上授课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可能不是同一个教师所授的这个课程啊，不是一个老师教， 不是已经常见的老师， 也可能是其他小区的老师，所以呢，那个你们自己选择吧。 反正好歹是有这么一个备选的预案，是吧？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不爱停课，我们就是不停课，我们是吧？这个目的呢，大家这个应该也很清楚了啊，因为这种机构它是一种 经营性的， 他 要盈利的啊，所以他就存在这个问题。 校方不希望停课有自己的打算，家长不希望停课也有自己的打算啊。但是不管校方怎么算啊，这个孩子是咱自己亲生的，对吧？你工作再忙没人照看孩子，孩子的身体还是更重要的，要不然工作忙那么多，赚那么多钱，咱们为的是什么？为的不就是咱们自己和家人能够幸福团圆，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嘛，是吧？所以我说这个时候脑子还是要捋清楚哪个事情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对吧？ 对， 当然了，你说那个不是说弹性工时上班是不是也能弹性点啊？ 就是照顾一下这个接孩子呀、啊、什么这些事啊。 对呀，为什么老让这家长这左右为难呢，是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念互动留言的时间了。二马说啊，我的通信方式啊还是传统方式，写信呢。 嚯， 还真叫 真有写信的啊， 透着亲切和真信，真切啊，见信如面。然后我再打电话问你收拾没有啊。 好累啊， 打电话还是快，你这寄个信什么时间耽搁的太多了。 但是有些东西啊，他比如说你在电话里你不好表达的，你写信呢，哎，他能说的比较清楚，而且又不至于说不好意思。 季彤老师欠我那200块钱什么时候还？ 哎， 递上个条。那和牙说啊，要说最喜欢的通讯工具，那肯定是匿名聊天啊，无忧无虑。哎，对，无忧无虑没烦恼，重要的是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放飞理想，生命才会更辉煌。 就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啊。 可是不能胡说八道啊。 您这叫什么吗？瞎聊。 网上还是有监管的，虽然这是一个地方，您觉得大家伙不知道您叫什么啊，但是还是不能这个嘴上没把门的。 哎， 不能说的还是不能乱说，对吧？不吃草的牛说啊，我主要用的手机通讯，这个，但是我有接电话的原则，我开会不接电话。 哎， 我开车不接电话， 对， 我上下班路上不接电话，事后啊视情况来回复。上述情况啊，要不然就是不礼貌，要不然就是不安全。另外啊，我告诫我80多岁父母也是这么说的，只要电话或生人熟人涉及到说需要老人出钱的事儿，都得第一时间跟我说啊，得联系我。就是说啊，这钱被子女管理，这骗子就会罢手。你就跟爹妈说啊，没钱，我这钱都在我闺女在我儿子那儿呢，这我说不算。 这也是一个预防措施。 其实这挺好的，是吧？ 对。 Only ZSY 说啊，说到通讯方式，这得分人分时候。你就说吧哈，上学的时候使用过写信，当时还收集上面的邮票呢。 哦。 跟家里老人写信就不成了，你得打电话。 老人家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是啊，你这让老人家回信也够费劲的，是吧？跟孩子你就得使微信。 使微信。 哎， 使微信使不好都被人拉黑啊。 迪迪还说哈，现在当然是微信啦，之前用过很多啊，最早还有 BB 机呢。只要 BB 一响啊，满大街找电话要给人回信息。 是没错。 后来有手机了，那个发短信，再后来就用 QQ。在微信之前还有一软件叫做飞信，但我估计现在知道人不多了。 哎，这是那个还是10086推出来的，我记得好像是电信的啊。 对， 还是移动的，我忘了。 反正不知道大家伙现在最热衷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呢？您是愿意打电话呀，还是愿意发短信呢，还是愿意使微信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并且说出您的理由，为什么愿意使这种通讯方式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查找大成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要跟大家还要说一骗子的事儿啊，但是这个骗子可缺了大德了。 怎么着呢？ 他不仅骗钱还骗感情。 好家伙， 重点就骗这感情，还不是说这个男生骗女生，女生骗他，骗的是自己的闺蜜 啊。 李某跟韩某啊，这俩人好了很多年了，这小闺蜜小姐俩哈。 哦。 但是因为啊，她男朋友跟这个闺蜜啊曾经有过一段交往过，也就是说她这个闺蜜是现男友的前任，这让李某这心里就不舒服啊，居然通过 QQ 微信等众多社交平台假冒这帅哥的身份，这种手段啊，以恋爱之名骗取她这小闺蜜财物一共13万多块。 好嘛，还真有钱。 她说呀，我是2008年通过我男朋友认识的他啊，我俩关系也一直还不错，就成了闺蜜。 嗯， 但是呢成了闺蜜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男朋友曾经跟她谈过恋爱。私下里啊，你说她还跟我说让我跟我男朋友分手，原来她是想跟我男朋友和好。 好嘛， 为了这件事儿啊，这个李某就对这个韩某啊颇为不满意。不过呢，根据供述显示，她这闺蜜是不承认她曾经跟她这个闺蜜的男朋友是谈过恋爱的。 好好， 这个虽然啊，李某内心呢对于闺蜜韩某心生不满，但是没表现出来，面上还不错，反正好姐妹嘛，是吧？ 嗯。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李某跟男朋友也结了婚，男朋友变成了丈夫，而韩某她这闺蜜呀、啊、也自己成立了家庭。一次无意当中啊，李某知道她这闺蜜跟她现任丈夫啊关系不太好，这个时候李某心里就来了一计啊，她打算报复一下她这韩某。 好嘛， 让你跟我男朋友曾经谈过恋爱。 这家。 李某就重新注册了一个 QQ 号啊，用陌生人的身份加了韩某，化名为陈子浩，并且谎称啊我是一公司白领，就跟韩某聊了起来。 嗯， 由于啊他这不是闺蜜嘛，他就知道他这闺蜜的爱好性格他非常熟悉，所以两个人聊着聊着就逐渐火热，并且发展为网恋对象。 嚯、 哦、眼看着对方中了圈套了，这李某开始实施诈骗。在网上由李某扮演的这个陈子浩先生说手头没钱，向韩某提出借钱的请求。 嗯， 这一见面会露馅儿啊，这所以这陈子浩就说啊，我认识一个网友艾薇玉儿，而这个艾薇玉儿其实是李某他自己的网名，当然韩某也认识，哎，恰好你认识这人也是我朋友，这咱们之间认识哈，那就通过他作为中间人呗。这个时候被骗的闺蜜韩某还没离婚呢。 嗯， 陈子浩开始和韩某私下就通过艾薇玉儿间接联系，但其实说白了，陈子浩也好，艾薇玉儿也好，都是他这闺蜜李某一个人自导自演的。 好嘛， 之后啊，李某通过各种借口推脱见面，先后通过艾薇玉儿的身份从韩某手里骗了现金2万块钱。事后啊，因为担心说别露馅啊，就把这 QQ 号给注销了，断绝了和韩某的网上的联系。 好嘛。 时间到了2011年啊，这李某估计可能也是手头没钱了，或者是这事儿，反正又再次萌生了骗钱的念头。 嗯， 这回呢，他换了一个身份，化名为杜梦杰，假装是一位投资人，故技重施，继续对韩某行骗，就可着一闺蜜来了啊。这一次，李某从韩某手中骗来了手机、电脑和项链等东西，并且依然通过艾薇玉儿这个账号啊作为中间人。恰好我也认识这艾薇玉儿啊，你把钱什么你给他吧，把财物骗到手里。虽然这两任网恋对象都就这么凑巧他就认识艾薇玉儿这件事儿，韩某也觉得挺奇怪的，但是他也没有引起警惕。这也让李某的诡计再次得逞。这个投资人杜梦杰这个假身份啊，和韩某的网恋呢一直持续了2年多 啊。 这因为之前不是离婚了吗，这两个人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这个时候杜梦杰提出啊，因为我的条件可能咱俩不是特别匹配，比你要好很多啊，所以啊这个我得出66,666块钱作为这个礼金啊，反正但是酒席费用什么的就得你掏，这9万块钱吧。 嗯， 反正这一来二回啊，也让这韩某深信不疑，甚至李某还假扮成杜梦杰的家人给韩某打电话。 好嘛， 就做戏做全套，还带群众演员的。 嗯， 韩某为了把握住机会，多方筹措，不仅透支了信用卡，甚至还向这个闺蜜李某借了钱。这借钱借到了骗子头上啊， 这家 又通过李某把钱转交给了杜梦杰，因为他觉得这不是钓上一金龟婿吗。 嗯， 3个月后这杜梦杰再次消失，这次的消失终于引起了韩某的怀疑，在报警之后他的闺蜜李某被抓获归案。 这家伙， 哎呀，快赶上电视剧了哈。 嗯，比这个《芈月传》还复杂 是吧。人家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而但是因为他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积极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且还取得了他闺蜜的谅解、 啊、 所以这个减轻对他的处罚，适用于缓刑，最终呢判决他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 脑吧。 哎呀，姑娘心有点大呀，是吧？ 这个脑子还没转过来呢。 不管怎么说，这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这事儿已经挺可怕，最终您居然还能谅解，证明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吧。 这就说明什么呢？她真拿她当了闺蜜了，可这个骗子根本没拿对方当真正的闺蜜。 所以交友不慎嘛，是吧？ 嗯。哎，这个冒充啊，这是一个骗术。那么现在在这个商场里啊，有些地方呢，它也会有一些冒充的这个以次充好啊， 嗯， 或者是用这种东西冒充另外这种东西啊，也有这种现象，这就被这个啊一位购物的女士给发现了啊。这个崔女士，她先后呢五次在某个商场里买了五件女士皮衣，一共消费了是12900元啊。这个皮衣上呢，这个有这个标签啊，写着是养殖的河毛啊， 啊， 河也是一种小动物啊，它那个皮毛非常的好，现在有养殖了，专门有那种养殖专业户。但是呢，这个崔女士把这个皮衣啊拿去检测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买了五件皮衣以后去检测，哎，这一检测呢，检测部门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那个河毛， 嗯， 这个出具的证明是狐狸的皮毛。哎，崔女士就认为这个商场啊，他有欺诈的行为， 嗯， 哎，把这商场呢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商场退还货款，并且承担3倍的赔偿。那么商场呢也进行了这个自己的这个答辩啊，说这个皮衣啊都是经过了出厂的检验，是合格的产品，皮毛与合格商场的标识和挂牌是一致的，并没有欺诈消费者。那么争议呢仅是配饰部分， 嗯 啊，而且呢狐狸毛明显的要比这个河毛还要贵啊， 这价格反而高。 哎，不太认可崔某的检验报告， 嗯 啊。那么这个崔女士在检测之后再次购买了同款的产品，不属于普通消费，因此上呢不同意这个崔女士的诉讼请求。 嗯， 那么经过法院的这个查明，崔某购买的五件涉案的衣服有不可拆卸的毛领，就是这个毛领标牌显示配的这个毛领的材质是这个河的这个毛啊。 嗯， 经过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这个检验，哎，这个崔某所购买的涉案的衣服呢，它的毛领都是狐狸皮毛， 还真不是河毛， 哎，并不是标注的那个所谓的河毛。法院认为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哎，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合格品冒充啊，不合格品冒充合格产品。 嗯， 最终法院判决商场退还崔女士12900元，并付给她3倍货款的赔偿金，那就一共是38700元。 对， 我觉得这商场啊也是被人抓住把柄 了。是啊，但是不管说这狐狸毛贵还是盒子毛贵啊，上面标的什么它就是应该是什么，这里不涉及说， 哎， 说到底谁贵谁就占理的这个问题啊。 我也不明白呀，他为什么把那个狐狸皮毛要标成这盒子毛， 标签上改一改不就完事儿了吗？当时出厂的时候稍稍认真一点，是什么东西咱就如实写什么， 对呀， 不就少了这麻烦了。 问题是他那个价格他还不如那个贵了，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是吧。这个最后啊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呀这昨天上午7点多钟，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的李村4号楼起火了，有一个摩托车车铺着火。 哎， 这车铺主人说啊，好在当时车铺内屋没有人啊， 嗯， 可能是因为泄露老化引起的这个起火。当时这个居民也说啊，这车铺内白烟往外冒啊，赶紧去敲门，敲了好几下都没反应，就绕到前面去敲门，把住户给叫醒了。这居民也说，这现场火特别大，还随着浓烟啊，听到砰砰的爆裂声。 嗯， 这个消防赶到之后，就从胡同口接出了一条百米长的水带，把火扑灭了。消防也表示啊，这个事故原因也正在调查之中。秋冬季节啊，确实天干物燥啊，大家伙这家里的用电啊，出门之前啊，还真是该拔的插销都拔掉。 没错， 这千万不能在床上抽烟。 嗯， 家里使的那些那个乱七八糟的什么加湿器呀，包括使那个什么电暖炉啊、电热仪啊什么这些东西，要控制好这个安全距离哈。 嗯。 采用合格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这个接电器接线板是吧？ 没错。 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大城小事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季彤。 明天见。 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 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